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日日做到冇停手，连食饭嘅时候都系匆匆忙忙。或者你需要少少惊喜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黄昏6:09到8:00，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为你准备不同歌单，每日为你送上小惊喜，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任你自每次闭上眼。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你，心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闭上眼也看到你。 手心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爱。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些美，愿能陪你一起演这套戏，而主角得爱你。 放心多不起，没法不想你。 好美丽美丽， 换尽自己，就尽了这出戏。 有王菲嘅呢一首歌曲 Miss You Night and Day， 你会唔会都好 miss 我呢？又或者我系咪都好 miss 你哋咧？系啊，冇错。逢星期四嘅早上咧，有钱佩佩咧就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咁啊，过去嘅一个星期咯噃，又到咗翻嚟呢一个电台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啦。不过咧，今日咧就好似天气就麻麻地，尤其是呢两日咧，哇，落到咧嗰啲雨不停咁啦。希望咧快啲落完咧就可以回复翻正常就好啦，不过睇怕今日嘅天气咧都系麻麻地，不过唔紧要啦，咁啊即系天气就系咁样变幻莫测啦，千祈唔好俾天气咧真系影响到自己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嘅，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再次提提你，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2021年嘅6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系一个月圆嘅日子啊，5月15啊。好多时候呢，我哋会将雨水同眼泪呢捞埋一起啊。一个系天落落嚟，一个系眼睛落落嚟。适当嘅时候将你嘅情感去释放，系可以令自己可以重新振作。 再多讲，以我心中盼望，不想听动听的我，不需再虚假，向他分享吧，不必看在这空房，谁老得泪光。 Let me cry, cry, cry, cry. 你发 学友 Crying。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今日都讲咗麻麻地啊，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嘅。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虽然咧就话呢个天气咧就即系最高气温去到30度，不过落住雨有时 滴咗几滴喺个身度咧，哇！吹一吹咧都觉得咦有啲冻啦。啊，琴日咧即系过中环嘅时候咧，就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啊，真系有啲冻冻地啊。咁啊，所以咧虽然你话即系都系夏天有雨，咁啊都系披翻件褛会好啲啦。咁啊，但系真系好烦。即系入啲商场啊，入啲大厦有冷气啦，出去咧又好焗好热啊，真系好容易感亲啊！ 夜静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畅聚身边有着你，有了你我做每事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共行心人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改。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冲不走，没法变心中。要告别他朝相衬，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畅聚身边有着你。你说你我共努力创新道路，纵有挫折挽手继续行，不再分，能同声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不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心中爱。夜渐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追逐归家，我心真的盼，天天畅聚身边有着你，浪漫无局轻吹走，今宵告他朝相衬，但是我心真的盼，畅聚身边有着你。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Don't Say Goodbye》。时间来到早上的5:27，听完这一首 Tonight 之后，我们有5:30的新闻简报。改编自这个 West Side Story 里面的这一首歌，我们有邝美云的歌声。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最后一日出版的《苹果日报》，凌晨大约一点在旺角一个报摊开始有售，大批市民在场等候。由于人数众多，报贩表示每人最多只可以买三份。首批买到的市民表示，到场排队购买《苹果日报》，除了想留念和支持以外，亦希望表态不想这份报章消失。在传媒工作的李小姐表示，香港人一向拥有新闻自由，接受不到突然被夺去。苹果日报今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头版标题是《港人与中痛别，我们撑苹果》，并且表示破纪录印刷100万份。公司昨晚安排其他传媒到大楼入面拍摄编采排版和出版情况。有员工对停刊感到无奈，但寄予同行继续努力。執行總編輯林文忠和一眾編採人員在向現場的員工拍掌致意。副社長陳佩敏說，感激員工以及在大樓外面的市民，員工隨即鼓掌和多次高叫加油的口號。到訪德國柏林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布林肯表示，德國是美國最好的朋友，又指總統拜登期待默克爾下個月訪問華盛頓。美国国务院发声明，布林肯和默克尔在会面入面强调跨大西洋协调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当中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两人又讨论到新冠疫情后的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阿富汗等问题。布林肯强调，美国反对德国兴建连接俄罗斯的北溪二号燃气管道，鼓励德国采取具体措施减少对乌克兰和欧洲能源安全的风险。布林肯较早前和德国外长马斯会面，布林肯表示两人有共识，要捍卫国际秩序，但不是围堵或者牵制中国。欧洲国家杯 E 组赛事，瑞典和西班牙分别取得首名和次名出线资格。瑞典面对波兰，瑞典在领先两球之下，一度被波兰的利云道夫斯基连入两球追平，瑞典到补时射入致胜的一球。另一场赛事，西班牙在最后一场分组赛打开胜利之门，5-0大胜斯洛伐克。瑞典7分以首名出线，西班牙5分以第二名出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74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1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1.0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13，加元1.231，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97，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8.73美元，卖出价是1,779.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的家居环境是不是适合养宠物的？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全新一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 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老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靓仔，睇你不格争奇，呢本绝世武功秘笈10蚊卖俾你啦。 又系你？ 我卖过俾你啦咩？咁你有冇卖啊？ 上次冇，今次我想卖、啊。 真系？ 不过我想听埋星期六晚8:30第五台嘅闲话武林先，因为今次会讲下乜嘢系绝世武功，我想听清楚先买。 咁我都听完先至卖啦。 点解啊？ 听完睇下可唔可以加价咯。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是否独剩如当年，冷静冷冰冷漠里、yeah ，再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今生里没你没意义，啊啊啊浪年，夜阑夜深夜静是浪年，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啊啊啊浪年，万人共欢亦独上浪年， 如果你咧身处喺地球嘅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觉得 lonely 嘅话，唔紧要啊！扭开呢一个嘅互联网，系咪扭开手机啊？打开呢个互联网咧，就系、是、听呢个清晨爽利咧，自然咧喺空气中咧，好多人陪你咧，就系、是、度过呢一个嘅快乐嘅时光啦。特别咧，如果你喺香港嘅朋友仔咧，呢、這个时候咧就嚟到早上嘅5:41啦，可能咧你喺条街都觉得有啲 lonely 嘅，即系因为冇乜人，又冇乜车啊嘛，系咪？咁但系咧，我又中意呢种感觉。因为平时可能香港实在太多人太多车了，朝早呢吸啖空气都好似新鲜啲嘅。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4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有啲嘢咧就唔好乱咁 promise 人，不过有啲嘢就真系要 promise 嘅。 爱着已变负累，人仍然不可制止哭下去，呼呼，你惯了似风飘去，令梦里变了冲不出的废墟，人仍然不忍转身舍弃，每扑进你的手臂，亦渐渐察觉你心不羁，即将远飞。 迹，似望到远处，你会对我讲，讲声晚安。 彭嘉丽啊 ，No Promise 啊，咁啊陪陪会 Promise 你嘅，星期四五六咧都会喺朝早陪伴你嘅 ，Guarantee。你好嘛？好多时候见到人咧，就第一句说话一定系呢一句 ，How are you, my friend？ 上伴着碎是这书。How are you, my friend？ 何妨静静报心事，求求 DJ 可否给我全情达意，透过这收音机。How are you, my friend？ 仍然静静。床上伴着睡是这书。How are you, my friend？ 何妨静静道心事，求求 DJ 可否给我全情达意，透过这收音机。How are you, my friend？ 仍然静静。 How is my friend？ 求求 DJ 可否给我全情单一， 李麗蕊 How are you my friend？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同头先都冇一点变，都系麻麻地啊。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重复唱多一次，重复奏多一次 My melody， 重复爱多一次，重提旧事。如果我真可以，如果爱多一次 My melody，从今再不改变，永不改变过每一天。谁知我的心意，心中真挚，都只有悔恨，但太迟。无声痛哭千次，悲哭千次，你哪可知？这生忘不了。所有片段，当我独恨绵绵，仍想醉多一次，仍想爱多一次 My melody， 仍想痛多一次，错多一次，错爱一生。如果我真可以，如果爱多一次 My melody， 从今再不改变，永不改变过每一天。谁知我的心意，心中真挚，都只有悔恨但太迟。无声痛哭千次，悲哭千次，你哪可知？这生忘不了，所有片段，当我独恨绵绵，仍想醉多一次，仍想爱多一次 My melody。仍想痛多一次，错多一次，错爱一生太迟。 近排咧喺呢一个公仔箱咧，每个礼拜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因为咧佢要主持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音乐节目啊。咁啊，当中咧亦都见到佢带住好多新人啦。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喺呢一个嘅歌唱比赛里边咧，就系慢慢成长啦。讲起佢都系参加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冇记错，当时应该系18区定19区咧，歌唱大赛里边咧，就凭住谭咏麟嘅一首嘅歌曲咧，就系踏入呢一个嘅乐坛嘅。佢个名字叫做李克勤，有呢一首《My Melody》。时间嚟到早上嘅5:55，今朝明明系播咗中文歌噶，点解咁多英文出现嘅？ 明日若没爱火，你会爱我吗？如没 你如瞒你怎么过，疑问并没太多，在心中只得一个，明日你仍爱着我几多，一生与一世太多了，如一天太短促了，忘掉了能爱已太好了。 So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不想知不再问，但要一吻，但要这刻的一个热吻。 So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不想知得太真，不想知不再问，想一个吻。一起过，离别亦没痛楚，若一生只得一个，期望我仍爱着你许多，一生与一世太多了，如一天太短促了，忘掉了能爱。不想知不再问，但要一吻，但要这刻的一个热吻。 So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不想知得太真，不想知不再问，只想一个吻。 So how deep is your love?不想知不再问，但要一吻，但要这刻的一个热吻。 So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不想知得太真，不想知不再问，只想一个吻。 有黎瑞恩呢一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系啊，今日播咗好多英文名嘅中文歌，唔知道有冇你喜欢或者你认识嘅咧？ 好嘛，我将好快到六点钟，转头翻嚟咧有高医生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转头见。 最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千九百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74点，跌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1点，跌4点；

究竟你会唔会认识呢两个病啦？嗱，呢两个病咧，大家都听到都会好惊。咁但系有啲咩系地方系我哋需要注意嘅咧？特别咧系而家咧，大家都即系觉得健康系十分之重要嘅一个部分嘅时候咧，大家就要更加了解多啲。无论系自己又好啦，身边嘅朋友都好咧，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嘅。咁啊，再次提你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24日啊，农历咧系个月圆日子啊，5月15日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我哋有中文歌、英文歌名嘅歌曲送俾大家。 人各去起舞，琴乐像羽毛，在那烛光中，冬飘西飘，轻轻散步。我却呆坐看着舞会，全不想起舞。我是来等天光，等晨早。你却飘到，容貌像以前，令已死的心偷偷欢呼，偷偷跳舞。你却携着女伴臂弯，琴声之中起舞。我不奈何，但看到从前梦想，梦想。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四，喺佩佩身边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 系佩佩早晨。 啊，咁啊，请得高医生嚟讲解咧，就梗系要同呢一个心脏科有关啦。咁啊，讲起即系心脏嘅问题咧，大家都好担心啦，因为咧成日睇呢一个嘅电视剧啊，我哋都见到，哎呀个心拉住痛，拉住痛，哎呀，跟住就会累低噶啦。咁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咧，又话佢晕咗，跟住就昏迷。大家咧就好似仿佛觉得心脏病咧同中风咧好似都连为一体，究竟系咪其实系同一个病，定系其实完全唔同嘅病嚟嘅咧？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事咯。如果是心脏病有血管窄的话呢，那是个心脏的血管那里会令到它没有血到它余下的地方，那就只会是个心脏，就不会说因为个心脏血管窄令到个脑那里会没有血到咯。 嗯，那讲跟中风我们成日都讲爆血管。咁冇脱到嘅心就心脏病啦，咁系咪啲血多得滞涌上去涌爆啲血管，咁就叫中风呢？ 中风呢其实就系有分塞血管同埋爆血管嘅。 吓，咁系咩叫塞血管，咩叫爆血管，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解清楚呢？ 嗱，咁我哋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呢都系靠血液供应㗎嘛。咁个脑部其实都系靠血液供应嘅。咁如果嗰度供嗰个脑嘅血管咧，佢系塞咗嘅时候，咁佢咪塞血管引致到中风咯。但系如果嗰啲血管爆裂，令到佢流血出嚟嘅话，咁呢啲就叫爆血管脑出血咯。 嗱，我知道爆血管咧，唔系净系可以喺个脑度爆嘅，其实任何部位都有机会爆血管嘅。嗱，我只眼睛爆血管咧，就叫爆微丝管。我哋成日都见到好多人只眼睛，即系有啲红色嘅咧，就话佢爆微丝管。咁如果爆呢啲微丝血管，系咪就唔使惊嘅咧？ 睇下佢系咩位置。其实咧眼嗰度爆血管可大可小。你讲话你睇到只眼嗰度爆血管咧，系嗰个眼睛最出边嗰块表皮嗰度有啲微丝血管爆裂咧，嗰啲就唔使惊嘅。但系如果你系嗰只眼系突然间睇唔到嘢，然后咧俾人哋照只眼见到个视网膜流血咧，嗱嗰啲就好急啦。嗰啲要即刻去揾眼科医生去即刻去处理啦，因为迟咗嘅话咧就可能会失明啦。 嗱，我知道除咗眼睛之外，耳仔都有机会会中风噶喎，系咪啊？ 系，冇错。咁亦都系少啲啦。佢即系话，当佢嗰个管理嗰个耳仔嘅部位嘅器官唔够血到嘅时候，咁佢塞血管，咁佢咪会系嗰度出现咗缺血嘅情况咯。 嗱，高医生头先就讲啦，塞血管就可能佢系咪即系血脂太高，有啲脂肪喺度顶住佢啊？定系因为佢嗰个位置啲血管好窄，所以佢会塞血管呢？ 嗱，我咧就想澄清一点咧，就系咧，如果系血管窄嘅话咧，主要咧系有两大因素嘅。一系咧就系脑部嘅血管自己出现问题，就好似你头先讲话，佢本身胆固醇积聚咗喺嗰个脑部血管嘅血管壁，跟住咧窄窄下窄到佢直头冇血到啦。 系。 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佢个身体嘅其他部位。譬如话个心脏嗰度有心房颤动，引起到有血块，然后弹咗上脑，入到去脑部血管咧，咁就亦都可以出现一个缺血性中风嘅。 嗱，听你咁讲啦，如果我有个血管清道夫，将佢嗰啲咁嘅脂肪铲走，佢咪好咧？咁应该要点样做呢？ 如果你系讲紧本身个血管壁嗰度有呢个胆固醇积聚嘅问题咧，佢唔系响嗰个血管里边揈下揈下咁样， 佢黐住嘅， 佢系响个血管壁嘅里边系泵墙一路一路咁样膨胀， 系 令到咧嗰间房咧就越嚟越窄，冇位行。咁所以咧，你就唔系用清道夫嘅方法就可以咧刮走嗰啲胆固醇嘅。我哋通常咧就系要去食呢个胆固醇药，然后咧就会系令到咧嗰个粥样斑块，即系窄嗰个位咧就会稳定落嚟。首先咧就唔会令到佢容易爆裂啦。另外咧就系咧希望佢唔会继续恶化落去。咁喺脑部嘅话咧就比较少有嘅情况下咧。窄嘅话咧，都会做通波仔手术嘅。 你嘅意思喺个脑度做通波仔手术？ 系啦，比较少啲嘅。 系 通常比较多啲嘅紧急嘅手术咧，就系中咗风之后咧，佢哋会系紧急地去开一啲嗰啲叫做溶血剂，嚟去通翻个血管，咁就亦都就会有噶啦。 啦。咁讲緊呢，好多时候讲呢个胆固醇高呢，大家就一即係好容易就联想到佢係肥咁样嘛。但其实我知道瘦人都会有机会胆固醇过高㗎喎，係咪呀高医生？ 係呀冇错。 其实点样先至可以防止到唔胆固醇高呢？ 嗱，我哋除咗係本身嘅飲食啊，自己的生活模式是不是很不自律呢、 嗯、 有些事是无法避免的。 例如呢 年龄、性别和这个遗传的因素。 年龄是不是就是说到了某一个岁数就很容易有呢？到了几岁开始就要特别注意呢？ 女士就是停经之后啦、50岁到啦。男士呢就是40岁。 为 什么女士是停经之后才会难控制这个胆固醇呢？就是因为女性有这个女性荷尔蒙。 嗯、 女性荷尔蒙本身呢就已经可以降这个坏胆固醇的 了。即除此之外啦，咁头先你讲可能佢系年龄啦、性别啦，头先听你讲即系男士机会高啲啦，因为佢后生啲就已经有呢个可能性啦，系咪？咁家族性遗传系咪都系比较即系都严峻嘅咧？ 家族性遗传亦都系一个因子嚟嘅、因为咧呢、這个因素咧就系因为嗰啲人咧本身佢可能有啲基因令到佢控制唔到嗰啲低密度胆固醇嘅。讲、一个例子咧，就系咧啲南亚人咧，佢哋特别容易会系胆固醇高嘅。 系点？ 或者系啲北美嘅印第安人， 系 整体上系容易嘅。我自己去断估，即系用一个比喻啫、就系咧，譬如印第安人啦，喺美国，佢哋平时咧可能食嘅嘢咧系非常之素嘅、或者系非常之健康嘅。但系咧，当嗰啲欧洲人咧移民到去美国嘅时候咧，突然咧就 系 好高脂肪，吓煎炸嘢又食得特别多。咁佢哋平时食惯啲，你可以话系啲好健康嘅食物啦。咁一時間就食一啲咁樣嘅咁富貴嘅食物之後接受唔到咧，咁佢哋就會特別容易會係膽固醇高啦。 咁即係聽你咁講，即係話其實飲食嗰個嘅方法都好重要㗎喎。即係可能我哋如果食開素嘅，如果你要轉翻做全肉嘅，咁可能就即係需要啲過渡期慢慢做啦，或者你由食正常食正餐又再轉咁樣咧。 我哋講緊話一代一代咁樣嘅問題，就唔係自己嘅。 就唔系自己嘅， 同埋咧就系胆固醇高咧，就有人系呢个系一个误解咧，或者唔系误解啦，就系咧以前不嬲嘅学说就系话，因为食胆固醇高嘅食物导致到本身自己身体胆固醇高，而家已经唔系再咁样讲噶啦。而家系因为咧，如果系因为食嘅话咧，分分钟系因为你食得脂肪高咧，已经可以令到你胆固醇高噶啦。 我又知道胆固醇有分好嘅胆固醇同坏嘅胆固醇，我点知边啲系好嘅？边啲系坏嘅食，系咪净嘅？我即系好嘅就要食多啲，坏嘅就唔好食咁样咧。 我哋当我哋去食嘅时候咧，就唔系讲紧我哋血里边嗰啲系好嘅胆固醇同坏胆固醇嘅。好嘅胆固醇咧，喺我哋身体系自己制造出嚟，唔系吸收翻嚟嘅。 明白，系啦。咁如果坏嘅胆固醇就纯粹可能啲反式脂肪嗰啲就摆到明唔食得啦， 系啦冇错啦， 或者肥猪肉嘅摆到明唔食得啦， 系 嘛，即系简单啲讲，你觉得系会令到你肥嘅，咁你就少掂啲啦。 如果要区分话你系食乜嘢嘅咧，就唔系讲紧胆固醇，就反而系你拣咩油你去食咯。 你嘅意思系煮餸嘅油， 煮餸嘅油啦，或者系你食物摄取里边嘅油。咁譬如话系鱼类咧，尤其是深海鱼咧，咁佢哋咧就有一啲叫做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咁平时你可能听惯嗰啲就系叫做 omega 3，或者咧就系叫 DHA 同埋 EPA， 系好嘢嚟噶嘛，系咪？ 呢啲就系好嘢嚟嘅，系啦。相反，如果你话系食嗰啲豬油啊、雞油啊嗰啲，咁就会冇咁健康，因为嗰啲咧就系喺室温里边咧，佢会擎埋嘅。咁呢一啲咧，你佢就会特别会系脂肪会积聚喺佢血管里边，就系呢啲咁样嘅坏嘅油啦。咁佢哋咧就系叫做饱和脂肪酸啦。 系啦，咁如果一般煮餸啦，又而家有粟米油啊，又花生油啊，又芥花籽油啊，又葡萄籽油啊，哇，咁多样，其实有边样先系较为好啲咧？ 盡量食少啲啦，嗱，基本上咧，如果你可以拎嚟去炸到嘢食嗰啲咧，嗰啲油咧就係特別容易塞血管嘅。咁、而你譬如話，我唔講邊間快餐廳啦，佢哋用嗰啲係棕榈油啦，因為椰油太浸大浸味咧。其實棕榈油佢含有呢個 飽和脂肪酸咧，仲高過雞油、牛油、豬油嘅添。所以咧，其實就係更加唔健康嘅。 係咁，但係即如果喺屋企自己煮咧，我阿佩佩咧就真係唔中意落油嘅。我只鍋咧直頭係唔需要落油嚟煎蛋嘅。咁如果完全唔落油，又我係咪唔 OK 嘅咧？ 道理上咧，我哋如果係用油咧，就係、是。盡量係唔係拎嚟去煎啊、炸啊咁樣啦，因為呢一啲係需要一啲飽和脂肪酸嘅油高啲嘅，係啦。咁因為如果我哋係用啲靚嘅油，譬如話啲咩冷壓初榨橄欖油啊，或者係用嗰啲提子滑油拎嚟去炸嘢咧，就好快會燶嘅。咁啊，得不償失。 嗰啲都唔可以高温用噶啦， 唔可以高温用噶啦。 係咁簡單啲講，就當然用蒸啦，或者係霎啦，呢啲應該係最穩陣啦。 穩啦，係啦。 嗱燜，但係有時譬如燜嚿嗰啲五花腩咁都好肥噶喎，係咪撇咗啲油就搞掂咧？ 我諗盡量啦，係咯。咁你睇下你點樣燜啦。 咁即係買嚿瘦啲嘅肉去燜啦，係嘛？咁大家明白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心臟科專科醫生高國俊醫生嘅。下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心臟呢一方面嘅話題咧，同阿高醫生繼續探討嘅。多謝曬高醫生，拜拜。 向前，永不停步，寻求理想，始终达到。陪伴着你站一线，争取一分一秒，时间第一 ，My friend。 喺你一边听紧呢一首嘅 My Friend 嘅同时，亦都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八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不依俗套，全力为你觅新意，珍惜一分一秒，时间第一。 有 Danny Summer 夏兆星嘅呢一首 My Friend 啊，咁啊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咁啊天文台咧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今朝早嘅八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92%，今日咧天气都系麻麻地啊，虽然咧最高气温去到30度啊，但系咧早上嘅雨势有时都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所以大家如果 諗住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如果有雨褸啊，帶雨褸啦；有呢一個嘅水鞋就帶水鞋啦。咁啊，特別係真係咁大雨底下咧，其實真係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學校咧，其實係濕曬嘅對鞋。根本就可以掉得噶啦对鞋，系咪？咁啊，亦都好臭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办法咧，保护住对鞋咧，咁都系今日成地都会觉得舒服啲嘅。望个钟真系要同你讲下呢一个再见啦。咁啊，再见大家就系听朝早喺五点钟清晨上嚟，一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苹果日报今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并且刊登俾香港人的告别书。告别书表示，无奈忍痛要同香港人讲再见。基于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决定停刊和停止新闻网站的运作。苹果日报要向编采同事致敬，尤其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撑到最后，并肩完成最后一日报纸出版和新闻网站运作。告别书又说，读者和市民在过去一星期为苹果日报打气，要为辜负期望致歉，希望大家珍重，一生平安，亦都盼望暂失自由的同事尽早获释，可以回家同家人团聚。被国安处以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获准保释的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表示，将会辞去苹果日报一切职务和五间公司董事职务，星期五起生效，但仍然会协助公司善后工作。苹果日报今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有港文版女记者表示感到好沉重、难过和可惜，因为觉得有些工作仍然未完成，仍然有很多新闻题目想写，遗憾之中亦感到无奈和愤怒，觉得一间公司使命未完，不应该就此完结。另一名员工形容最后一夜是历史性的一刻，尽最后努力做给读者看，多谢读者多年支持，感到心情复杂。俄罗斯表示，在黑海克里米亚附近的海域以预警方式开火警告闯入领海的英国驱逐舰卫士号。俄罗斯传媒报道，俄军巡逻舰艇曾经两次开火，苏24战机亦都出动，在卫士号预计航道入面预先投掷四枚炸弹作为警告。卫士号其后改变航程离开俄罗斯水域。俄罗斯外交部批评英军的举动属于无礼的挑衅，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俄羅斯法律，俄羅斯外交部將會召見英國大使。英國否認俄羅斯曾經開火示警，指對方是演習，又指衛士號當時是按國際法穿越國際航道。歐洲國家杯 E 組賽事，瑞典和西班牙分別取得首名和次名出線資格。瑞典面对波兰，瑞典在领先两球之下，一度被波兰的利云道夫斯基连入两球追平，瑞典去到补时射入致胜一球。另一场赛事，西班牙在最后一场分组赛打开胜利之门，5-0大胜斯诺伐克。瑞典7分以首名出线，西班牙5分以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苹果日报凌晨零时停止运作，今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章，网站亦都停止运作。有原本放假的员工，昨晚都翻公司陪伴同事留守最后一刻。亦都有不少市民到将军澳苹果大楼送上心意卡向员工致意。旺角一些报摊亦有好多人排队买报纸。 稍后的特色环节会有投稿多年的漫画家、专栏作家和学者的感想，亦都会回顾苹果过去26年的风风雨雨。 本港是新增的包括一宗初步确诊的新型肺炎个案，患者是一个住在大埔的地勤人员，带有变种病毒，源头不明的。这个个案也代表着本地零确诊的纪录是有机会会断缆，而大埔区多堂大厦亦都被验出污水样本对于病毒是呈阳性反应，我们会请来专家分析。 政府将香港第一间中医医院批给浸会大学营运，以中西医协作模式提供服务，将来